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坐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取了来自各方的细作汇报的情报之后，诸葛亮问刘备有什么看法，可没想到刘备竟然是无言以对。那么接下来诸葛亮又会怎么样为刘备出谋划策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我好容易派出细作把所有情况都打听清楚了，您不是要创当事业吗？我告诉您了，先取荆州为家，后继取西川建基业，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您怎么没想法呀？其实呢，刘备刘玄德想法多了，很丰富，脑子里幻想很多，得荆州，得益州，唰一下出兵灭曹操，将来保着汉献帝，多好，容易吗？哪那么容易啊？现在他都听诸葛亮的，等后来他就不听了，要老听诸葛亮他就好了，要老听诸葛亮历史就改写了，是吧？就没有陆逊陆伯言火烧700里，把诸葛亮一生经营的这些战将这些兵丁全都给烧了。刘备刘玄德脑子里想法很多，但是刘备刘玄德不能说。军事您看呢？刘皇说，我估计皇祖死在孙权之手，消息传到荆州，刘表刘景升肯定要给皇祖报仇，他一定派人来请您。如果他派人来请您，主公要让您带兵去打江东给皇祖报仇，您千万千万可别答应啊。那我用什么言语前来答复荆州大人呢？您呐，就说回归新野县整个人马，他再逼急了，您就告诉他，您刘坟北方的曹操可在宣武池训练水军呐。您就这么答复他就行了。好吧，刚说到这儿，报，中军官进来了。刘备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启禀主公，现有刘荆州大人派人来请您到荆州议事。您瞧，主公说到就到了吧。刘荆州请您，您还得就去。军师您跟我一同前往。好吧，我跟您一同前往。新野县留给二将军看守，三将军你带领500兵丁整顿好了，保着我跟主公够奔荆州。好，遵令。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赵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500兵。这500兵就多一半啊，刘备这没人，剩下这几百兵就跟着关云长看新野县了，还有这几个可怜的孙乾简雍糜竺糜芳 赵您在旁边这儿瞧着啊，小将关平，大将周仓啊，说的挺热闹，没多少人。张飞雄赳赳气昂昂，跨下马，掌中枪，保着刘备，保着诸葛亮，够奔荆州。新野离荆州挺近，您别看荆州跟新野县俩省，这属于河南省，那属于湖北，但是离着很近。这一路之上呢，军师跟刘皇叔两个人骑着马，一边走一边聊。军师啊，您说我看见刘表，我应该先说什么呢？哎呦，诸葛亮心说您不认识我叔，您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您问谁去？瞧了瞧刘备，刘备心说你现在是我军师，不问你问谁呀？您说我应该先怎么办？怎么办？您见着刘荆州，先谢罪。我没罪呀、啊，您有罪。襄阳城襄阳大会，您替刘荆州主持襄阳大会，您逃席而去呀、啊，您先谢罪。荆州大人不怪罪您，您把这事儿就挑明了，这是蔡妹要害您。哎呦，我明白了，要不是蔡妹要害我，嘿，也是好事儿啊，好事儿。我不马跳檀溪，不误入水镜庄，我不和你司马德操水镜先生，那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跟我举荐芙蓉凤雏，得以可安，汉治天下，您说绕口令呢？诸葛亮也明白啊，要不是司马德操举荐我，您这一头骨茅庐二骨茅庐三骨茅庐把我请出来吗？皇叔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您见着荆州大人您先跪倒先谢罪，肯定是刘荆州大人得埋怨蔡妹，您把这话支开也就行了。我估计荆州大人病入膏肓，恐怕没什么活头了。如果说他要让您兵发江东给皇祖报仇，我不答应，我说回新野县，您不是交给我了整顿军马，他要逼急了我就说北边还有曹操呢。哦，您记住了，我还得嘱咐您这事儿，军师您请讲。我嘱咐这件事儿，您可记住了，倘若刘荆州大人要跟您说他身体不行了，曹操不知大兵南下，长江以东有孙权时时窥测荆州，他着急，两个儿子又不能掌握荆州大事，他要把荆州给您，您可想着答应，您就把荆州接过来啊。哎，行。刘备心说我傻呀，那儿还有蔡夫人呢，那儿还有蔡妹的，还有张允呢，荆州水旱马不进28万呢，轻而易举的刘表把这荆州给我，我也答应荆州大印就给我了，我就得荆州了，然后我到刘璋那儿伸手把印要过来，然后两路人马兵发中原，我就把曹操灭了，哪那么容易？荆州这地方烫手，人能随便给我吗？给我我也不敢接呀，我刚接过来，这边蔡妹，那边张允，后边蔡夫人出来，把他给我宰了，我完了，我能接吗？你说的轻而易举，其实刘备刘玄德还是没猜透诸葛亮的心理。既然诸葛亮说出这话来，如果说现在刘表要把荆州给刘备，刘备接过来，诸葛亮就有主意。诸葛亮啊，同志们，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多亮啊，嘿，有主意啊。刘备刘玄德正想着害怕呢，惹不起蔡家的势力啊。好吧，好，行，成。君臣两个人往前走，张飞保着来到荆州了。进城，张飞带着500兵在城外扎下个简单的行营等着，两个人带着随从人员进城，早就给预备好馆驿了，人这儿给看着呢。到馆驿下马进去，该洗脸洗脸，该漱口漱口，该喝茶喝茶，然后把饭摆上，稍微吃点东西，人家在外头等着呢。干嘛来了？也不是遛弯来了，也不是旅游来了，荆州大人有请啊。两个人赶紧更换衣服，随着随从人员来到荆州衙门，进去来拜见刘表。到了刘表的病榻前了，刘备刘玄德望地一跪，小弟刘备在兄长面前请罪。哎呀，贤弟你起来吧，何罪之有啊？刘备一听这声，我哥哥快完了，怎么说话连底气都没有了？小弟 替您主持襄阳大会不辞而别，所以在兄长面前请罪。兄弟你起来吧，我有心把蔡妹杀了，但是大家伙求情不让我杀。诸葛亮心说，你也不敢杀呀，你怕媳妇儿啊，你杀了蔡夫人能饶得了你吗？一看刘备，刘备赶紧借机会起来了，哥哥这不赖蔡妹将军，是他手下人所为。刘备会说话，就把这些事儿推到蔡妹手底下人身上。兄弟你坐下吧。刘表刘景升倚着稍微欠着剑身，后边拿枕头顶着，手下人搬过两个座位，刘备刘玄德正好冲着刘表，旁边一座位是诸葛亮的。诸葛亮上前，孔明拜见荆州大人。孔明你是何人呢？刘备赶紧说，哥哥这是我三顾茅庐请出来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字孔明，这是刘表死前最后的一丝光明。你说我这兄弟多大能耐，把诸葛亮给请出来了。可是现在你让刘备再有更多的想法，刘表更有多的想法，刘表想不出来了，因为他病入膏肓，已然支持不了自己的精力了。您看人啊，这人要病了，病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自己最清楚。那么人在临死前都想什么，自己最清楚。说这人该死了，他自己最明白。那我说的不是废话吗？是吧？我经过几次大难我都没死了啊，我这人挺有造化的啊，好几回大难不死，说我必有后福。您看我这福多大呀，75岁还在这玩命呢，是吧？老得干啊，这就是我的造化，确实是造化。说人对待自己的身体真有时候能从死里逃生，我觉得人要善待自己，善待自己都等于善待家人，善待自己对医生都有好处。其实医生再给你看病，不如你自己掌握自己的病情。所以自己跟自己家人有病的时候，应该头脑很清醒。如果说病人头脑不清醒了，家人的头脑也应该清醒。我这么说，您这么琢磨啊？如果您想跟我聊聊呢，有功夫咱们再聊聊。我老觉得我好几回死里逃生，都因为跟明白二字有关系，啊。人要一糊涂可能差就死了，人要一明白差可能就活了，啊，反正我活了好几回了，因为我心里就没打算死，是吧？嗯，刚才我这跟岳坡这说呢，是吧？我说我75了，在这当当当当还说一钟头书，我感到很骄傲，啊，确实很好很好。如果我要不说书，不说书反而倒坏了，啊，我们老伴昨天跟我说了，我快不干了，我老生气，我说你不干你家带着我一人干。我说的是气话，我说的就是，你说你在那卖瓜子比我多清楚，他还不知足，你说是吧？要咱俩到一个儿，让我上那卖瓜子去，是吧？你在这儿说书啊，咱们大家伙儿就那么火着心着干吧，带着这帮孩子，大家伙儿有个去处，咱们这儿有便宜，大家伙儿一听书，咱们这一聊三国，多有意思，是吧？所以说，人要善待自己，要珍惜自个儿的生命，如何处理自己的健康情况，我觉得自己最了解自己，自己应当好好善待着。那么刘表刘景升现在已然病入膏肓了，听说诸葛亮保了刘备了，他没辙，他没有更多的想法了，他想不过来，他人都不成了，恐怕脑细胞已然死了多一半了。哥哥您别着急，您好好养病，您怎么瘦成这样了，都这样啊，骨头都凸出来了啊，抬头也都开了，大眼犄角也开了，是吧？那眼看要死的人看也看得出来，哥哥您好好养着，养什么呀兄弟，我眼看不行了，哥哥找你来呀、啊、皇祖死了，我听说了，你替我整顿人马，我把荆州的军政大权交给你，你赶紧指挥荆州的兵将打江东，给皇祖报仇雪恨。哥哥这件事不怕我说两句吧，兄弟你说吧。哥哥赖皇祖，皇祖脾气太暴了啊，要给他报仇。您想想，您要跟江东打起来，虽然我去了，那么北边曹操来了怎么办呢？曹操也要来呀。是啊， 宣武池训练水军，曹操要来了，两路人马打荆州，您说先顾谁呀、啊？那还得先顾曹操啊！您瞧是不是？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替您指挥人马，以挡曹操，防备孙权。说到这儿了，兄弟呀，你看我不行了，你的两个侄儿也不能执掌荆州大事。你大侄儿太懦弱，二侄儿还小啊，将来我一咽气，这荆州就归你了。嘿呦，诸葛亮心说太省事儿了，冲着刘备，刘备拿眼睛，刘备二目自顾其耳，他能看得见，要搁咱们咱们看不见啊，他眼睛瞧着刘表，他这余光能看见诸葛亮，诸葛亮瞅他，刘备心说我接多烫手啊，啊，后边指不定谁那听着呢，蔡夫人派一丫鬟那听着，一会儿就把我宰了。哥哥您好好养着，您放心，您不会先逝的啊，好好吃药，您好好养着，我陪着您啊。就一旦将来您有个百年之后是吧、啊、您先走，弟弟我后走，那么我一定保着我两个侄儿，他不敢说是谁，是大侄儿二侄儿，不敢说，怕得罪人，我保着我两侄儿稳坐荆州，抵挡孙权，抵抗曹操啊。我也累了，你们先回去休息，明天再议吧。哎，那哥哥跟您告辞了，孔明跟荆州大人告辞。君臣两个人出来了，回归馆驿。周公把荆州给您，您怎么不要啊？烫手啊，不敢要。诸葛亮心说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啊，你要要过来，我诸葛亮就有主意，我要有主意，我能保住荆州，不费吹灰之力，荆州就归您了。您非得等着曹操大兵南下，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齐心也早完成，摆当阳奔下口。刘备心说是啊，要不那他们说书的说什么呀？诸葛亮身为臣，也不能老说刘备。刘备心里有点不痛快啊，说两句得了，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公子刘琦来了，求见，拜见叔叔，这是我的军师孔明先生啊，卧龙先生。公子刘琦眼都瞪大了，你说我这叔父多神，愣把诸葛亮给请来了。刘琦拜见孔明先生。其实呢，他们是哥俩，您想想，黄承彦的媳妇儿是蔡妹的姐姐，那是诸葛亮的老岳母。刘琦呢管蔡妹叫舅舅，您说是不是他们是哥俩？但是到现在就不能这么吝。刘琦万也没想到，鼎鼎大名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保了自己的叔父刘备刘玄德。虽然说住在荆州是人家荆州管辖地面，人家这儿的酒店，人家这儿的馆驿，当然刘备一来就得住五星级的是吧，借机献佛，借花献佛，刘备呢也摆上一桌酒宴，把公子刘琦留下坐着吃酒。酒宴摆上了，斟好了酒，公子刘琦端起这酒杯来，还没喝酒呢，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掉了十一对半。刘备这么一看，大侄子你怎么了，不舒服啊？叔叔，酒杯一放，扑通一声跪下了，您得救我，起来起来，你怎么了？我的继母老想把我害死，把事业传给我的兄弟，可是我没有心要夺这荆州事业呀，危在旦夕，请叔父救我一命。哎呀，你起来起来，有什么话坐下说。把公子刘琦搀起来了，叔叔你也知道蔡夫人老惦着把我给害死。不会呀，虽然是继母，总有母子之情，你好好尽孝，我够尽孝的了，说什么你得救我一救。扑通又跪下了，你起来有什么话咱们起来说。刘备心说我还说呀，这是荆州，这不是新野县，隔墙有耳，这旁边人谁听见一句禀报蔡妹，禀报蔡夫人，我这命又没了，还让我马跳檀溪呀，叔父奸亲我能管吗？侄儿啊，你好好尽孝， 我今宵也不行了，我这叔父您得救我，我这酒喝不下去了，您得救我。刘备心说，你瞧我这多恶心呢，我管你们家务事。刘备往旁边一看，诸葛亮这喝他呀，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挺香。哎，他可叫诸葛亮，诸葛亮天下都能帮着我得，这点事儿他好办呢。冲刘琦一努嘴，刘琦真聪明，扑通一声给诸葛亮跪下了。孔明先生，您是天下奇才，您也知道蔡夫人掌握兵权，跟蔡美张允他们老爹您害我，其实我没有夺荆州之心，求孔明先生你足智多谋，替我想个主意救救我吧。都快趴地下了，诸葛亮蹭站起来了，心说准是刘备递他眼神了啊，吃不了虾布布到我这儿了。公子你起来啊，你叔父姓刘，你也姓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啊，跟你们刘家没关系，叔伯先亲，我不能给你们出主意。刘备心说，不能给你们出主意，那反而言之他就有主意。刘备也很聪明，冲刘琦一努嘴，刘琦站起来了，得了，你老这么求也不好，你瞧孔明先生都生气来坐下吃饭，好容易含着眼泪把这饭吃了这么几口，那小侄儿我就告辞了。怎么办？我父亲跟我说了，父亲身体不好，明天呢在我的家中备上酒宴，请叔父您前去喝上几杯水酒，孔明先生也请您去，然后呢我再把您送到我父亲面前，父亲有大事相商，好不好吧？明天一定去。公子刘琦告辞，刘备站起起身相送。诸葛亮挺生气，他意思往我这儿不，你我管得着你们刘家的事儿吗？诸葛亮也站起来送到这屋门口，这诸葛亮站住了不出去了。刘备心说你不来正合适，刘备跟着就给送出，送到馆以外。侄儿看见没有，他有主意，明天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哎呦谢谢叔叔，乐了上马回去了。第二天起来漱口洗脸，喝完茶吃完东西，坐这聊会儿天，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诸葛亮说，主公咱们走啊，人家公子刘琦家中预备好酒饭，人家要回敬，咱们得走啊。好啊好啊，我换好了衣裳，两个人往出走，走到门口这儿，马已然牵过来了。哎呦您怎么了？肚子疼，赶这儿呢。什么叫赶这儿？这儿没妇科，我肚子疼，是不是吃什么不合适？不是不是，我得赶紧上茅房，撒腿就往茅房跑。诸葛亮在这儿等着吧，跑完茅房出来，带着几人中人洗了洗手。哎呦你说您来的真快是吧，用不要看急诊呢啊。朋友也许我一会儿就好，可能昨天吃点什么不舒服的东西吧。你瞧瞧瞧，哎呦哎呦，这肚子实在受不了了，这么办你赶紧去。孔明先生你替我去一趟，一会儿呢我这会儿舒服了，我赶紧跟着我就去，我就到公子刘琦家中，我认识。诸葛亮没办法了，走吧，回头苦嘱咐您可好好躺着，赶紧喝点热水。行行行，你赶紧去吧。刘备回来了，诸葛亮跟着走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